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邵松娟，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小诗《回家吧》。我们读更多的书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灵回归宁静平静，然后最终回到我们自己心灵想要回归的家园。在2018年春节来临之际，然后跟大家分享这首《回家吧》，也提前祝大家幸福圆满。回家吧，他乡的风景再美，都市的楼房再高，异域的风情再迷人，难抵故土的炊烟。回家吧，收拾行囊，祝福领着妻儿伙伴，哪怕依然瘫着，不要推脱忙不开，不必羞涩前待别。回家仅需一张车船票。回家吧，莫让村口的白发在零星的爆竹烟雾里失望的去了又回，莫让院子里的老旱烟为你熄灭又燃起。回家吧，帮他们扫扫院子，贴贴对联，把篝火烧得更红火，笑声更响亮。回家吧，什么都别带，只要你来，相信皱纹也会舒展，脚步也会轻快，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和家人一起守岁迎春拜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北风风力将逐渐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夜间到明天白天有4级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大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在4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通过这个作品呢，我们也对三字经里面提到的君臣义啊来做一个不同角度的解读。下边我们请上曹云金来给您继续表演这段单口相声。 刘墉把这大兴律翻开了，他 他想主意怎么才能参了皇上。他念这大清律，谋反大逆，凌迟处死。那位说，你看过大清律没？看过。那你怎么知道谋反大逆凌迟处死？我琢磨，我琢磨是这样，因为什么呢？没有比这个罪再重的。你想当皇上，那肯定要凌迟处死。怎么叫凌迟？剐罪，把你身上这肉一刀一刀的剐下来，比杀头还惨。最讲究的应该是3600刀把一个人才剐死。很多种这种刮肉的方法，有从手开始，有从脚开始的，有的呢先是一刀把你捅死，然后再把你的肉一片一片的刮下来，还有的是3600刀必须你得活着，一刀一刀的刮，很有技巧。还有的就是从头这儿一刀下来，定面皮扑掉下来，掉下来之后呢，把眼就盖住了，因为这个人被剐的时候会目露凶光，而且他会记住剐的人这个模样长相，他要是做了什么冤鬼啊，他会回来找你报仇，所以说先把这儿来一刀，让那个面皮掉下来，然后再一刀一刀的往下刮，凌迟处死。谋反大逆，凌迟处死。亲儿子杀死亲爹，斩立决。什么叫斩立决？砍头，脑袋砍下来，头来肯定都是大罪。亲外甥杀死亲娘舅，斩立决。侄子杀死伯父，斩立决。强盗杀人，斩立决。强盗放火，斩立决。一条一条念的，念了好几十条，头一篇还没翻呢。皇上坐这儿可坏了，千小心万小心，他又跟我泡上了。哎呀，上次我记得参河南巡抚18款，这罗锅跟这儿跪了一天半宿，18款就一天半宿，这大清律够好几万条，我非得死在这儿。那天的18款，我记得说现在的话得3点多钟我才回宫，皇后跟我都急了，你干嘛去了？我没干嘛去。你是不是上淑妃那儿去了？我没有啊，我跟刘墉在什么上刘妃那儿去了，还跟我这儿折来着呢。今天这大清律好几万条呢，行了，我甭回去了，明儿直接早朝吧。这怎么办？哎呀，真磨人。行，你念吧，我不理你，我有我的主意。皇上装睡觉，趴在龙书案这。为什么装睡觉？我睡着了，你念烦了，你就得下去了。你不可能说你过来敢扒拉我吧？万岁，想想，你不敢吧？你甭说过来扒拉我，你站起来这么一抬头，有意刺王杀将，殿前武士宰了你了，这就。睡觉，趴这装睡。刘墉他老念，听着没动静。皇上干嘛呢？他也不敢抬头。他把这大清律立起来了。他这一立起来呢，他可以这么念，他就有机会往上看。那和睡着了啊。你是真有一套啊。你睡着那行去，那我给谁念呢？你不愿意，我这没机会参你呀。我这条要念完了，我就不信你不行。他接着一条一条念。亲外甥杀死亲娘舅，斩立决。强盗杀人，斩立决。强盗放火，斩立决。谋杀亲夫，没罪。啊，什么人？是那个跑了没罪，逮着就得斩立决。这不废话吗？接着念。他是把皇上叫醒了，皇上可以再接着睡啊，低头又睡，他这还念着，这不坏了吗？皇上又睡着了。他是睡着了，这回我不能再没罪了吧？啊，又没罪？哎，这跑了没事儿，啊，逮着死了， 有一戏耍君王，把我得宰了，这不倒了霉了吗？什么主意好呢？他在这想，一条一条的嘴里边这么念着，脑子里边想别的，怎么才能跟皇上搭上话呢？怎么说才能参上他呢？哎，读着读着读到这条上，刘墉有主意了。这条什么呀？偷坟掘墓，斩立决。他趁皇上不注意，蘸了点唾沫，把这斩立决给抠下去。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他可气啊，他老念这一句，而且他念出啊上下句和高矮音啊。偷坟掘墓，这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皇上说你爱听那句是怎么的？不是，你怎么老念那句啊？喜欢偷坟掘墓。启奏我主万岁，您瞧瞧，他把这大青绿翻过来了，这儿一窟窿，这儿一窟窿，恐怕是年深日久耗子刻下一块，旁边四个太监这气呀、啊，你要不抠他，他能下去吗？哎，这没有，皇上一瞧，可不没有吗？没有你就不会念了。哎，没有微臣怎么念呢？亏你还是左都御史，大清律你得熟读，得背下来呀。偷坟掘墓显而易见，这个罪名大伙儿都知道，偷坟掘墓斩立决。哦，皇上，微臣不太明白什么叫斩立决。斩立决就是把这人脑袋砍下来，砍罪，懂吗？哦，那微臣又不明白了，什么叫偷坟掘墓呢？皇上心说坏了，坏了，我中圈套了，埋伏又来了。这路人你不能理他呀，我跟他一搭上茬，你看他没完没了了吧？他又问，他问你什么叫砍罪，你告诉他把这人脑袋砍下来就是砍罪。他问你什么叫偷坟掘墓，你说这个你偷了人坟地里的东西了啊，这棺材里拿人东西了，这算偷坟掘墓。他一会儿又得问你，那你锯人树算不算啊？你得告诉他这也算，人家打开棺材盖然后拿出来又放回去算不算啊？他这个问题一个接一个就来了，早晚得绕到他想说的那个话题上。麻烦了，麻烦了，你看中圈套了，我就不应该搭理他，干脆我跟他说清楚了吧，把这问题终结。什么叫偷坟掘墓？我跟你说，人家这个阴宅跟阳宅是一个道理，人家坟地那个一草一木只要动了，那个树叶你揪一片都不行，知道吗？这就叫偷坟掘墓。哦，万岁爷您圣明，我还有问题想问您。这问题已经告一段落，是别的问题，你说吧，什么问题？是这样，我问您，这个律条定的是给老百姓定的呀，还是说做官的，那乃至于什么王爷呀、贝子贝勒呀，犯了这个王法都得受到这种惩治呢？说到这儿乾隆不高兴了，这叫什么话，我这个王法定出来哪能只管老百姓去，当官的犯了罪一样。刘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知道吗？甭说王子，哪么亲王、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他们犯了罪也得这样。甭王爷，看见我了？刘墉心说早就看见你了，哎，看的就是你，准备参的就是你，看见我了吗？即便是朕我犯了王法也一样，也得受到惩罚。哦，那太好了。说到这儿乾隆明白了， 哦，我知道了，甭问。这事儿啊，准跟偷坟掘墓有关系，不定啊是哪个做官为宦的偷坟掘墓了，让他知道了，他逮住话把了，他上金殿问我来了，要不然他不会问偷坟掘墓。刘墉也有主意的，好，万岁爷，您说的啊，我都听明白了，哈哈，这个是这样，臣有一本，不敢冒奏。恐其冒犯天言。皇上心说：“怎么样？你看来了吧，来了吧，他准有本要奏。”哼，不对，他奏本冒犯天，有我什么事儿？不碍我的事儿，没事儿，恕你无罪，说吧，我听听到底是哪个当官的偷坟掘墓了。臣不敢冒奏，臣该身死。皇上一听，怎么？臣该身死？奏完这一本他就得死，哇，这官还不小啊，没事儿，朕恕你无罪，说吧。越这样皇上越好奇，皇上倒霉就倒霉在好奇心太强。恕你无罪，谢万岁。哎，臣不敢冒奏，臣该万死。呀，臣该万死，灭门九族，多大的官儿这是？别再是哪个亲王郡王犯法偷坟掘墓，让他知道了吧？皇上万万也没有想到，他憋着要参他呢，他更想知道。没事，刘墉你说吧，朕恕你无罪。谢万岁，臣该万万死。皇上说：“我要急死。”你怎么这么麻烦呢？臣该身死，你一人；臣该万死，你们全家子。我现在赦你全家无罪，你所有的罪状我都给你免了。这皇上他不倒霉催的吗？你说吧。哎，那好，既然您把我所有的罪状都免了，臣有一本，快说。万岁，您还记得前些年乾清宫着火吗？那怎么不记得呀？火头没有拿着，到现在都没处理，看见了吗？还在书案以上搁着呢。哦，您记得就好，一把大火都烧没了，您呢准备重盖乾清宫，可是呢楠木到不了，到不了您就没法盖乾清宫，怎么办呢？您呢打了一趟春闱，发现人家明陵明朝的这个坟地十三陵的那个殿座很好，哎，是楠木，哎，不错，您就把人家的殿座拆了，然后盖了您的乾清宫，您这不是偷坟掘墓吗？哎呀，啊，千留神万留神，给我一下子啊，好参我来了，合着他没想到他能参他，我是拆他殿座了，我是修了乾清宫了，怎么了？您这不算偷坟掘墓，动人坟地一草一木都不行啊。皇上心说，我不能认这罪，皇上偷坟掘墓怎么着，你还把我砍了，我不能承认。那我那个不叫偷坟掘墓，那您这个叫什么？那个等楠木到了之后，我不把他殿座又给修上了吗？我这怎么能叫偷坟掘墓呢？那您这叫什么？我这叫拆旧盖新。那不对呀，皇上，拆旧盖新，那得是来了楠木之后，您先修人家十三陵，后盖乾清宫，您那叫拆旧盖新。您现在是先修乾清宫，后盖十三陵，您这怎么能叫拆旧盖新呢？还有一节，顺治老皇上说过，咱们跟明朝没有这么大的仇恨啊，比如说清朝推翻了明朝，应该把他坟地都刨了，咱们没有啊，是他们起内乱，咱们趁虚而入，得了大明江山，没有这个仇恨，没必要。所以说呢，派兵丁保护着十三陵，不许动人坟地一草一木，所有的皇上都听，为什么您不听呢？您这怎么能叫偷坟掘墓呢？您这怎么能叫拆旧盖新呢？ 皇上说那我这叫什么，您这叫违背老祖宗遗训啊，盗皇陵罪加一等。皇上站起来，对对，就是我，怎么着吧，就是我，是我是我，哎，你弄死我来，就我就拆了，我就拆了，怎么着，不服单挑，来来比划比划，可气死我了，哪儿的事情，上殿参我来了，我就拆了，我就拆了，怎么着吧。 刘墉一瞧皇上犯浑，那不敢说别的，嗯，低头不言。 你说吧，刘墉，你说怎么办？ 微臣才疏学浅，还请我主万岁龙椅天才。就说你自己犯罪，你自己想办法定吧。皇上的气呀，我这还留着身呢。走走走，都都下殿下殿去，都都你们都都下下。刘墉，你起来，别跪着，站站站。臣谢主隆恩，起来。你去你去，别掰凳，赐座赐座。皇上驾前，别别，坐坐坐。都走都走。刘爱卿，现在是这样，朕我犯了罪，哎，皇上您没罪，我有罪，我有罪，冲你我也得有罪。这样咱哥俩商量商量啊，他们叫哥俩，他们俩是干哥们儿，刘墉是太后的干儿子，咱哥俩商量商量，咱这就闲聊天啊。好，改茶馆了，他们俩闲聊天，你看怎么办？哎呀，微臣我不敢多说，你还不敢多说呢，你这话就不少了，知道吗？还请我主万岁龙椅天才。你看甭弄那词儿了，甭弄那词儿了，你都把我参下来了还龙椅天才。嗯，眼睁现在事儿已经发生了，你说怎么办？对不对？依着我说，这样好不好？反正啊，那上面有一大窟窿，让耗子磕下去了。咱把这条啊绿条给改一改。那您说改成什么样？把这一条变为两条。偷坟掘墓者，见尸者杀；不见尸者发。看见尸首了，杀死；没看见尸首，充军发配。你看行不行？我这万岁龙椅天才，你就会这句，行吧？我呢是拆了人家殿座了，但是我没见着尸首，所以说把我发了就完了，对不对？再者说大清朝也不能把我砍了，是不是？这样，明年我打一趟江南围，行吧？60天打一个来回，60里为一个驿站，一路之上免黄土殿道、净水坡街、文武接送，这都不要，不坐轿不骑马，走着去，每天走60里，这就好比把我充军发配了。然后随身呢，我就不要穿什么罪衣了，那红衣裳有碍国体，不好看。我呀，来一个红兜兜，啊，来一个兜兜链，这就好比是那个刑法了。你看这个兜兜，这就是乾隆留下来的，啊。我这来这么一个，这就好比是罪衣，60天打一个来回，你看行不行？刘墉心说，到此为止，不要再说别的，一会儿他真犯浑，他砍了我，他不认罪也麻烦。行，依着您，依着您。 成功的参下了皇上，在和珅那儿那赌，刘墉算是打赢了。但是在皇上面前呀，这刘墉也没好果子吃。就算把你的罪免了，皇上想治你，总还是有办法的。时间的关系，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里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爱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谁有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儿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儿拿个调，这儿添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刘墉啊，你说行就好办，你是真有能耐，你太有学问了，你官算做到家了，御史把皇上都参下来，你多大能耐呀、你多大本事。皇上，我没什么能耐，你真有学问，脑子真快，你能把我给绕得进去，你呀没罪。皇上，我有罪。你有什么罪？我上殿谤君，以小犯上，知法犯法，灭门九族，刨坟九族。你甭说那，你把我气糊涂了，我把你这些所有的罪都给免了，你有什么罪啊？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有罪，知道吗？你多大能耐？哎呀，花花，我臣罪该万死。你甭罪该万死，刘墉，你有学问，我惹不起你。你再有能耐，你再有学问，许我不用你吧？啊，我不用你可不可以？你该干嘛干嘛去。我大清朝不要你这样的官，你把帽子给我留下。官没了，一般的人，一品大员干到这个位置上。姐这搂海带子把帽子摘下来，那得心疼死。刘墉没有，习惯了。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丢过17回帽子。得了，搂海带子一解，帽子摘下来，摘来之后呢，他没有直接搁在这龙书案这儿，他转过来，这铃子冲里搁在这儿。为什么这么搁？后文书有交代，把这搁这儿了。那皇上，这个我这官儿算是没了，我也不是您的臣子了。对，我还告诉你刘墉，限你3天腾府搬家，给我滚回山东老家去，别让我再瞧见你。第4天京城看见你，哪看见你，哪把你罗锅给你拍直了。啊，你这叫什么呀？无旨宣召，私自入京，有意刺龙杀驾，走吧你。哎，成，那我这官儿没了，哥回去。怎么搁回见呢？你想啊，他官虽然没了，但是干亲可没断，他是太后的干儿子，皇上还是他哥呀、哥回见。由打金殿下来奔朝房，往朝房里一走，文武百官都瞧见了，哎呦，罗锅来了啊，帽子没了。准是参下来了吧。哎，帽子没了，大伙都围上来了。和珅也纳闷，他真参啊。大伙儿都站着围着刘墉啊，各位同僚，得了，行了，以后咱们也不是同事了啊。我这官丢了，皇上我参下来了啊，参在偷坟掘墓。皇上我参下来了啊，各位不信可以问去，谁敢问去？反正我参下来了， 八王爷过来，那你也没有必要骄傲啊。反正官现在是没有了，这个皇上我也参与来了，跟何大人说这事儿，咱们应该还算是吧。这个各位一会儿散了场，中午我们家打卤面啊。虽然说官丢了，还有一喜讯啊，我得着一小徒弟。这个上家去吧，上家去啊。这个打卤面啊，炒菜面，该吃吃，该喝喝，上我们家喝酒去啊。这个何大人，这个别这儿磕了。一会儿家磕去吧。那个什么，以后啊，这个见着面该怎么练怎么练，知道吧？该叫叔叫叔，该叫大爷叫大爷。得了，今天中午啊，我们家炒菜面，啊，打卤面，请客，我收徒弟，我们家吃去啊，吃去吃。得了，各位，回见。刘墉走了，炒房里鸦雀无声，没人说话。所有人看着和珅，和珅大红脸，着急，心说不能吧，什么罪名，上殿谤君，知法犯法，以小犯上，刨坟掘墓，挫骨扬灰，敢参皇上，我说不能吧，骗我的吧。那么说他参了吗？心里边想这些事儿，大伙也不愿意，谁敢说什么呀。九王爷过来扒拉和珅，哎，和珅，怎么意思？王爷，你这怎么？我也不知道他真参没参，反正我们是保人。他说他参了，哎，正好四个小太监打金殿上下来，为什么呀？乾隆很不痛快，看谁都烦。罗锅一下殿，乾隆跟着坐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下去，我一个人需要静一静。四个太监都轰下来，九王爷正瞧见这四个人下来，进来进来。小太监叫进来，给九王爷请安。问你们什么事儿？您说。刚才罗锅上金殿干嘛去了？您说。刘忠呢？啊，行行，甭刘忠，帽子都没了。上殿干嘛去了？回九王爷参皇上。啊？真参皇上？啊？参了？还参了？对，参下来了。参皇上什么罪名？参皇上偷坟掘墓。皇上偷坟掘墓，偷谁坟啊？掘谁墓了？是啊，那个罗锅说了，我这个皇上因为乾清宫着火，重建乾清宫，拆了十三陵，盖了乾清宫，所以说皇上是偷坟掘墓。这不胡闹吗？不可能啊，皇上怎么能偷坟掘墓呢？再着说，这不算偷坟掘墓，那是因为没有木料。后来南之后，皇上不把十三陵那个殿座又给盖上了吗？这不能算偷坟掘墓。是啊，您聪明，皇上比您还聪明。可是有一点，罗锅比皇上还聪明。罗锅又说什么了？他说是盖上了，但是呢。有一节，太祖顺治爷说过，顺治老佛爷说了，大清朝入关，我们得大明江山，我们没有这样的仇恨，是因为明朝内乱，我们趁虚而入，所以说得了人家大明的江山，没有这种矛盾，不能说毁人家的名陵，把人家坟地都给刨了，不应该，而且来说，咱们得保护人家的名陵。啊，不能动人家一草一木。罗锅说了，为什么所有的皇上都听，就您不听啊？您这个不算是偷坟掘墓，也不算拆旧盖新，您这是什么呀？这是违背老祖宗遗训，盗皇陵罪加一等。那皇上说什么？皇上没辙呀，皇上不敢说什么呀，眼睁他能矫情啊。那一着罗锅呢，一着罗锅 把皇上就剐了。剐了，结果呢？结果皇上没听他的。那废话嘛，那不那能听他的吗？皇上自个儿把自个儿剐了，有病是怎么着？得参下来了，那他就没罪吗？他没罪，不能啊！上殿谤君，以小犯上啊，这知法犯法，剖文绝不错，是是是，跟王爷回，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应该是这罪名。可您明白啊？皇上比您还明白，罗锅比皇上还明白。罗锅又干嘛了？他上殿之后，先讨的恩赦。把他所有的一切的罪名皇上都给免了，他才参的皇上，所以说他没罪。那最后怎么办了呢？把官留下了，咱下来时帽子不没了吗？然后他还冲皇上哥回见，他虽然说官没了，但是他还是太后的干儿子。得参起来了，和珅该给人磕头磕头去啊，我可不跟你单着。王爷就别跟人起哄，我是保人。没您我倒不了霉，还保人呢。你这玩意儿闹的，他还真参下来了。卢庸多大胆子，上金殿参皇上，文官武将谁敢？错非是他，我早知道不应该跟这个赌。完了，得了，我得拜他为师，给他磕头，不麻烦事吗？哎，和珅转念又一想，不对，这是一个好机会，我能除掉刘墉。怎么除？他敢上殿参皇上，我上金殿给皇上出主意，定一条计策，把刘墉宰了，皇上肯定生气，即便是再喜欢刘墉，在气头上脑子一热先把他宰了，以后再后悔晚了。哎，我这小扇子这么一扇，小报告这么一打，刘墉就算是完了，这小命就在我手里了。得，就这主意。皇上在金殿上正生气呢，越想越来气，我倒了霉了，我身边的大臣敢参我，哎呀，汉中堂啊，哼，你有能耐。范畴生气，刘墉下了殿走了，剩下乾隆一个人在金殿，和珅自己在朝房，把这些计策都定好了，在朝房里就喊上了：“臣和珅有本。”乾隆一听这气呀、啊，每天你是没事儿，今儿个我刚被刘墉参下来，他是汉中堂，你是满中堂，怎么着？他把我参下来了，你上金殿寒碜我来了，我上这儿笑话我来，怎么着？被人参下来了吧？完了吧？你叫什么来着？ 叫皇上啊，那还有人敢参你？ 准是憋着上这气我来的。看来是这样，我这皇上干倒了行事，知道吗？我把这行算是糟践了。文武大臣敢参我，敢笑话我，不杀一个俩的，就算是没人怕我了。干脆这样，一会儿和珅上殿，先把他宰了。这和珅多倒霉，本来这是献计策，皇上憋着要宰他，上殿先把他宰，拿他一招之错。臣和珅有本，来人呐，宣和珅随旨进殿。和珅进来，跪在品级台这儿，三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愿我主万岁万寿无疆。和珅 奴才在，拉下去砍了。 别介呀，别砍了，皇上我还没说话呢。 你干嘛来了？你干嘛来了？ 我不是，我这不，您先别砍我，我先把事儿说完了，您再砍行吗？ 你说什么事儿？哎，有一句说的我不爱听，我就把你宰了。 跟万岁爷回， 主子，我问您点事儿， 说，什么事儿？ 罗锅刚上殿干嘛来了？ 这是笑话我来了。强压怒火， 参皇上，参了吗？ 废话，参了。 参您什么罪名？ 偷坟掘墓。 啊？ 偷坟掘墓？ 皇上偷坟掘墓？ 是啊，我跟他掰扯了。我说我这算拆旧盖新，他说不对，他说我是违背老祖宗遗训，盗皇陵， 罪加一等。他参您了？ 参了。 参完就完了？ 哪能完了，还得定罪呢。 给谁定罪？ 给我定罪啊。 给您定什么罪？ 他想把我剐了。我没按他说的办。 那你也没必要骄傲。 那您给自个儿定的什么罪啊？充军发配。 皇上发配了。 对啊，我跟他说了，明年开春打趟江南围，然后穿一个红肚兜，这就好比是醉衣醉裙，60里为驿站，啊，一路之上免文武接送，免黄土垫道净水坡街，啊，我呢，纯凭两只脚走着走，不许坐轿，不许骑马，一天走60里地的，啊，然后打一来回，这算江南威，自个儿呢？就把自个儿给发配出去了。 哦，是这么回事儿。 对呀，我就发了。 嗯， 问完了吧？可以宰你了吧？寒碜我寒碜够了吧？ 不， 我不是寒碜您，听我说，罗锅什么罪名？他没罪，怎么能没罪呢？以小犯上，知法犯法，上殿棒棍，我知道。刨坟掘墓，挫骨扬灰，我知道。可是他把我气糊涂了。他上殿先讨的恩赦呀，然后参的我呀，我拿他没辙。最后我就只能把他这官给留下了。你有能耐，许我不用你吧，把官留下。 哦， 您生气吗？废话，参你试试，能不生气吗？那没办法，没办法治他的罪，他没罪，我都给赦免了。我不问他有罪没罪，我就想问您有气没气。 我有气，有气好。我给您出个主意，咱能治罗锅的罪，咱把他杀了。乾隆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和珅上殿不是寒碜我，这是给我出主意，让我解气来了。 乾隆算是瞎了心了，你听他的，他斗得过六罗锅吗？ 哦，是这么回事， 你说吧，什么主意？ 这样，刘墉现在官没了，您让他3天腾府，得回山东老家。一会儿啊，您下一道旨意。 什么旨意？ 您从户部拨银40000，说什么呢？这个是赏给刘墉回山东老家的路费，盘缠钱，旨意上写恩赐路费银。 我疯了，我疯了，我犯贱是怎么着？他把我参没了，我贱骨头。他参完我，我给送40000银子去。和珅，你是哪头的？ 万岁， 您不要激动，您听我说，户部拨银40000给他，这是路费银，但是这个纸意上写30000，我有病，我还少写，我花这昧心钱，我怎么的了，我哪难受是怎么的？您别激动。刘墉当了一辈子中堂，他爸爸刘通讯也是中堂，爷俩两辈子中堂，他天天嘴上喊他们俩人清似水明似镜啊，没有贪赃啊，没有收受这种贿赂，说两人是不折不扣的清官，两辈子中堂，家里边米不过10担，文银不过5000两，谁信呢？他不说他没钱吗？这样您给他40000银子，纸意上写30000，您给的银子派人给送去，他就不好意思要了吧？皇上给的东西你敢要吗？你不能说拿秤我称称吧，多少他不要，马马虎虎就收下了。收下之后呢，您让他3天腾府，他带着这些东西，手底人带着这银子，他得出城，咱们派人在城门这儿把着，他要出城拦住了，你干嘛去？皇上让我回山东老家，带的都是什么呀？金银细软，而且呢这个还有皇上赏给的银子，多少银子？纸意上写30000，他呢也得说是30000，他按30000收的啊，给了30000，点吧，拿出来银子跟这一点，40000多出来的10000银子，他说不清楚哪儿来的，贪赃过万，当时就杀了。 哦，对对，这是一个好主意啊，这就可以宰了他，太好了，来来来，我这就下旨意， 提起笔来就要写。不对啊，和珅，银子送去了，罗锅多机灵，他要不要呢，咱没辙呀。皇上您怎么了？不要抗旨不遵，当时就杀了，太好了。刷刷点点，旨意写好了，户部拨银，恩赐路费银30000，得了，和珅你给送去吧。万岁，别我给送去，我给送去，没四也有弊，他准得留我的神，助我的义，我不能去，我们俩人有过去，那你说谁给送去？7王爷8王爷9王爷，您让3位王爷给送去。为什么让王爷去？平常啊，这3位王爷跟罗锅的关系相当不错，感情深，关系好，让他们送去。可是我不放心，你得跟着，那没关系，我跟着就完了。哎，行，把他们仨人叫来，我让他们送银子去。您可听清楚了，让3位王爷送银子，这贪赃10000两这事儿，乾隆可没说，没跟3位王爷说，我现在准备陷害罗锅，啊，3天之后他一出城贪赃过万，我就宰了他，明三暗四没说，为什么呢？不能说，皇上陷害别人说瞎话，那哪能干这个事儿？再者说了，如果说出来，7王8王可以忍了，做人圆滑，不圆也不说，9王爷不行，9王爷你别看肉大深沉，脾气最暴，性如烈火，为人正直善良，害人我不干。你说他好看打架，好凑热闹，当个保人这行。你要说害人，他可不干。你说我主动去害你，没有那事儿。所以说乾隆就没说，旨意上写了30000，跟这个3位王爷说的也是30000两。接了旨，7王爷8王爷9王爷和珅互不领银子，领银子的事儿都是和珅去，怕王爷知道多10000两这事儿。和珅都办完了，跟着7王8王9王奔李氏胡同刘墉的府宅给送这银子。 几个人跑到刘墉的府宅去送银子，接下来这热闹可就大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